成就，日夜淘汰陈旧，大话成世，我问你有没有意学透，先收球激到对手，激到了充当太斗，他跳到钞票转了手，可变多少永久，分不清规则背后真与假，但是百般地位也有限，人何须跟风打转，垂头看自尊亏损，万羊可跌脱，万羊少计算，人随性才会做主。绝望是更难受，若是受够愤怒够，有没有过落透，不需吉他那上手，皮褛已注定降楼，只需要态度里没制度，每日要去照住走，当一刻屈膝要自己单向吧，实在这世界够怕，激怒你也笑吧，人何须跟风打转，垂头看自跟风打转。